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《养生之道》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。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嗯，那么这几天呢，我们一直跟大家在交流就是骨关节疾病的这个问题哈，因为这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，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病症了。 没错，你它其实就是一个结构件。 是 结构件，你是有使用这个寿命的。 嗯， 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一辈子你能睡多少觉吃多少饭那是有数的。 哦， 那你能骨关节你能磨多少次，能用多少次，那也是有数的。 嗯，其实说到这儿啊，还真有一个问题。你像这个有些人这个膝关节有问题哈，有时疼，然后他呢就不敢休息，他觉得这个膝关节疼的话呢，一休息的话可能就更加这个不会有好转了。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尤其是在炎症期的时候，他还在锻炼啊，他觉得他一定要多用它才能够让他更快的来恢复。实际上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啊？ 他倒不是你说的这个，他怕这个不锻炼会伤着。 嗯， 是这会儿他还没有疼痛到 不能动的 不能动了 啊！ 哎，他因为他疼一疼不疼了，他走着也不疼，他偶尔疼一下，这会儿正是这个往这个病的方面走呢。 啊，甚至有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加大运动。所以刚才您说了，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？您刚才说了，实际上这个膝关节也好，各个地方的它一些零件都是有时间有次数的，如果你过度去用它的话，反而会加速它的劳损。 对，还有一点就是在不同的年龄段。这个我们对这个保养也罢，养护也罢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我就有时候看啊，有时候那小孩啪一下那个那折一下弯一下，在我看来，我呀，这肯定下去骨折了。 嗯， 人家小孩 没事 儿。 对 啊， 所以民间有说这是天养人，说小孩其实这个当然是民间说法，更多的拿您这个医学角度，您给说一说，人家小孩为什么人就没骨折没断？ 一个呢，他的这个骨啊，那个脆性没有那么强。 嗯， 这个他正在成长，这个发育期，还有咱们看着他摔的那个强度，会伤着他是拿咱们这个身体跟他比呢？ 哎， 可是人家这个小孩这个动作下去，人家这个身体是能够适应的。 嗯， 所以伤不着。那你到这个老年人。那你有时候心里想得到，你比如说你搬一个花盆， 嗯， 我有一次这个周末也是种花，我认为那个花盆我能搬起来，结果又把腰给抻了， 给闪了。嗯， 你看这就是大脑的判断和我实际这个行为产生了差异。 嗯， 我认为我行，是让我身体达不到那个力度了，强度了。 对， 因为你要搬着花盆的时候，一个是膝关节，再一个你看胳膊这个劲儿使到哪去了？ 嗯， 看起来在胳膊上，事实上你是那个腰在那承受很大， 就跟不上劲了。所以您这个例子特别好哈，就是我们有些老人，虽然自己老觉得自己健康，但是到一定年龄的时候，咱们不得不服老哈。比如说有的都80多岁了，还自己老抬特别重的重物啊，自己什么换电灯泡等等，他觉得没事儿，但是一旦出现危险的话，那可真的是不可逆呀。 是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具备这方面的常识。知道我们老年人骨的变化这个生理特点， 嗯， 哎，我们就能保护好我们自己， 是 吧？你像这个有一个年龄统计啊，就是从50岁开始， 嗯， 每增加5岁， 我们骨折的危险就要增加一倍。 哦， 有这么个数字。 嗯， 你看骨折发生的这个部位呢，它以这个脊椎还有这个股骨的近端，股骨的近端就是我们那个股骨和胯骨连接那个部分， 嗯， 最容易出的就是那个股骨颈，颈就是像脖子一样细的那一块，再有就是脑骨的远端，虹骨的近端。就是据美国资料统计呢，每年啊，在美国约有130多万人由于这个骨质疏松而导致这个骨折。那么在这个130万人里边，其中这个脊椎骨折啊，这个有53万人。 嗯， 那么胯部就是髋部这个骨折呢，有25万人。脑骨下端骨折呢，17万人。脑骨是哪一块骨头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前臂嘛。前臂你看这个大拇指这一侧和手腕连的这一侧， 嗯， 那个骨头。那我想可能有时候哎，我脚绊了一下，或者我跨过一什么，我腿不稳软一下，我手一扶啪，哎，就那个脑骨这个靠近手腕这块远端嘛，它也容易这个断掉。那么老年人这个骨折增多的原因呢，除了这个骨骼本身的这个原因，比如说骨质疏松和骨疾病以外，那么主要的危险因素是我们这个本体，就是身体这种感觉，肌肉还有我们那个平衡这个感觉这个功能呢，它不佳，造成了我们这个步态，哎，腿的这个步态不稳，行走不便，有时候再加上一个脑血管疾病，眩晕一下呀，这个耳鸣一下呀，眼睛不清楚一下呀，哎，这样容易这个摔跌。那么就有资料这个统计呢，老年人这个髋骨骨折中的啊，75%-80%都是由于这个摔跌造成的。 嗯， 我们有一句话叫，过去有人说啊，渔民在河里无鱼，市场见。你在河里那个打鱼，是很难打到的。可是你一到集市，哦，一筐一筐的鱼，人家那鱼都到哪儿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说这个好像咱们听众你没有问题，但是北京冬天只要是下个雪，只要是这个天气湿滑一下，你去到红会，你去到他那骨伤科，啪啪摔伤的。 对，这个划伤啊摔伤的人真的是非常多呀。 没错、嗯、所以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，尤其是这个髋部这个骨折，后果很严重。 嗯， 为什么？你看骨折后啊，老年人这个健康，就是这个期望的寿命和独立期望这个寿命，和这个没有骨折老人相比较呢，它会缩短1到2年。 嗯， 所以呢，老年人骨与关节这个损伤应该引起高度这个重视。 嗯， 我们说内部强大，内部是坚强的，比如说你的韧性，你的骨营养你补充的很好，你应对外部这个冲击力你是有一定的对抗性的。 嗯， 可是你这个，比如说一会儿这个慢性的炎症本身又这个查这个骨密度好像没问题，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损伤部位，那个是容易这个伤及的，我们就不要去应这个不服老，你到了50几岁你就应该养骨为主。 嗯，其实得了骨关节疾病呢，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，同时也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。 那你行动受限了吗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生活质量急剧下降。 你这么想，假如说我这个红骨或者股骨我这个骨折了，给你把石膏一打， 嗯， 就把你固定到那儿了。 对， 看起来这个腿固定了，或者是胳膊固定，是要把你这个人就固定了。 没错没错。而且咱们经常会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呐、啊，这可能对一般年轻人还行，一般老年人的话，有时候有一个骨关节疾病，真的是1-2年都缓不起来。 没错、啊嗯、那个我曾经咨询了一个，他就是那个骨这一块骨折，就躺到那儿了，也不便于手术，手术没办法进行。事实上，长一长还是能长的，但是要找到方法。 嗯、对， 还有一点就是老化。造成这个软骨这个厚度啊，细胞的功能啊，还有抗张力这个能力等等这个改变啊，而造成了这个磨损和不平整。这些改变呢，在这个骨骼快成熟时就已经开始这个发生。随着我们进一步这个老化，哎，我们这个关节软骨 会变得这个比较深的裂痕，破裂，筋室到软骨下骨质，而造成退化性关节炎这个临床表现。那么退化性这个关节炎呢，常常就发生在膝关节、髋关节。你看有些人走路走得稍微长一点，他的髋关节那一块他就有点疼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脊椎。那么肌腱韧带在退化呢，在青年期到中年期呢，会快速的进行，导致这个强度变弱，之后呢仍然这个继续。那个以前面这个十字韧带为例，那么79岁仅达到21岁这个强度的一半，很多人已经达不到了。而这个肌腱呀、关节囊的这个机械应变力呢，也会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加而退化。这个应变比如说就是我手哪里扶一下，或者来一个趔趄，可能人家一平下人就过去了，老年人嘎腰椎间盘给突出了，腰椎那一块伤及了，髋关节那块伤及了。那么在骨折愈合方面呢，老年人这个骨膜变薄，生长因子的降低，骨髓内这个原始细胞和成骨这个潜能减少，都会影响这个骨折后这个愈合能力。你像在做这个动物实验就显示，骨折40天后年长的动物和年轻这个动物愈合能力呢，其实它是没有差异的，前40天。那么80天以后呢，这个年轻人长得就明显的比这个老的这个要快的很多。但所以在这个康复期我们加一点，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柠檬酸钙、葡萄籽提取物、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D、 鲨鱼软骨素、氨基葡萄糖，还有海参提取物。这个里边你看它既有抗炎，也有微量元素，也有矿物质，也有这个钙质，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，在促进我们不管是你这个骨折后的康复，还是你今天是炎症，在这块大家会感受到意想不到这个效果。 是的， 在这里我加一句啊，一定不要忘了少一个抗纤维化，少抗纤维化，你那个力量和作用就减低了，几乎是我可以说是50%。它是一半一半的作用，就抗纤维化加上这个骨营养素。 是，那如果呢，在之前我们能够加紧啊，来进行维护自己的骨健康啊，对于它延缓衰老是非常有好处的哈。对于骨关节疾病的发生的也会有这个预防的作用啊。当然，如果说现在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已经有骨关节疾病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用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维护骨健康的这个大复方，应该说对于它的这种改善啊，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的。 这个我们一直都在观察，就是我们这个方案，我们也一直在追踪，这个有些人你说是不是100%的所有的人都能康复？我可以说100%的可以促进你改善，但有些人家是就康复了，有些人但是没有完100%的所谓的按照治愈的这个标准，可是他的症状缓解了， 吃的好 痛了，肿胀也消失了，再一个还有你这个维护的时间的长短问题，跟这些因素都有关。 对，这是客观的。而且刚才你也提到，如果再加上抗纤维化这种方式，应该说效果呢会是有这个事半功倍的作用。 没错，它是那个加速度。 对对，好的。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呢，关于这个养骨的大复方，大家可以在8:30之后啊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-4417，8886-4427。另外呢，我们在5月30号将举办的骨关节疾病及康复保健营养调理的方法的一个说明会啊。当然在这个说明会上呢，我们将给大家做具体的说明，关于这个养骨大复方的一些情况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场地有限，只限30名听众朋友参加。如果您想参加的话，8:30之后赶快报名，咱们是额满为止。我们的报名电话依然是8886-4417和8886-4427。 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、脚痛、剧痛、针刺样痛，在腰痛的同时，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、脚趾也麻痛，像抽筋一样的痛。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， 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。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，走路不稳，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，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，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。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，药没有少吃，贴膏药、针灸、按摩、电烤、打封闭针，很多方法都用过，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痛苦不堪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，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。面对慢性骨病，除了控制症状，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。对于老年骨性疾病，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，表现为软骨纤维化，关节的裂隙形成，软骨囊变性，骨赘进一步形成，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，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，成骨细胞减少，破骨细胞增多，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。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，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，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、柠檬酸钙、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，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，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。面对慢性骨病，没有灵丹妙药，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。 在医学界啊，有这样的说法，说许多骨关节病的患者呢，之所以久治不愈，备受折磨，不是因为呢疾病本身，而是没有选对了更合适的一种治疗和改善的方式啊。其实这个说法还是蛮有道理的。 对，你看，对于这个骨关节疾病这块方法还是比较多的。 嗯， 你看我们说，我们可以针灸，我们有这个小针刀，我们有这个中药这种熏蒸，我们有按摩，我们有贴膏药，我们有西药这种打封闭针、抗炎，包括还有这个外科手段。 嗯， 这里边你就是像你刚才说这个，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。如果一种方法你使用了很久还没有给你改善，你还在那重复，膏药贴下去了，撕下去了，再贴，再贴，再贴，这就举个例子，我们要康复疾病啊，一定要找到病根儿。 嗯。 那这个好像一棵树的这个死活，你说决定什么？ 嗯，它的根儿啊， 哎，决定它根儿。结果我们，你说你贴膏药，你老在那树梢、树末上，那个叶子那在那不停的在那折腾、折腾、折腾，你不解决问题。 是的，所以一定要找到它的根源哈。 所以我们要分析。 是， 哎， 所以有些朋友说了啊，哪一种是最好的呀？其实这种说法呢，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哈。 没有最好， 就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。 包括今天这个广告满天飞，哪个药能怎么样？哪个酒能怎么样？哪个又是把老年人白内障它能够怎么样？那都神话了，千万不要让这些给这个误导了。我们一定要遵循养生的这个流程、保健方式， 对 我们才能达到效果。 有自己的规律是吧？ 对对。 其实说到这儿呢，这位山东临沂的张明慧婆婆，应该说她就找到了改善自己骨关节疾病的办法。这位老婆婆呢，今年已经81岁了。自从呢两年前出现了腰腿疼痛以后啊。从此呢，张婆婆不仅呢是时时啊要忍受疼痛，有好几次呢上厕所蹲下去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腰腿就不听使唤了。那最后呢，还是儿子把她给背出去的啊！你说这得多困难，都几乎不能自理了。而且有的时候呢，走路走得好好的，突然这个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，而且腿呢还就像定住了一样啊。在这个当中他吃了很多的止痛药啊，起初呢还是管用，结果呢是越吃越不管用了，而且呢每当腰腿疼啊他受不了的时候呢，这个张婆婆啊就满眼含泪的对儿子说还是自己啊先死了算了啊，也不用呢遭这罪了。 儿女们呢，在看到眼前啊妈妈这样呢，确实也是疼在心里，就四处呢为张婆婆啊寻找真正能够治疗她腰腿疼的药。不仅呢长期的疼痛呢有所消失，腰呢也敢慢慢的直起来了，而且这个膝关节呢也慢慢的活动了。如今呢张婆婆呢已经连续使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，据她说呢，不仅这个腰腿疼痛的消除了，也不用再担心上厕所呢起不来了，而且现在呢也能够跟她的一些姐妹们呢一起再次扭大秧歌了。哎，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些病例啊，我真的还是挺欣慰的。 哎，就是说大道至简，因为我们就是你刚才说的，当你没找到方法的时候，你是在一个黑暗中在摸索呢。 对， 我们所以才有了这个有病乱投医的这种说法。另外呢，如果用了几次这个效果不好的，就失去信心了。 嗯， 那我们只有 对了症了，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把它认识清楚，你把它掌握了，你也没那么恐惧了。 嗯， 比如说一个医生得病和普通人得病，他是不一样的。 嗯， 那医生得病，他知道他这个病往哪发展，在哪里这个应该控制他，他也不会去做那种莫名的担忧。 嗯， 可是我们普通人，你就焦虑，你会把那想象一个问题无限的放大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在医学教育里边有个人文医学，就是医生啊如何跟患者说话。 嗯， 你说不好，真的有时候把病人就吓着了。 对，其实在这咱们还可以再更正一下，刚才呢这位张婆婆其实她寻找这办法还不是药 啊， 她呢是一种调养维护养生的一种方式哈。就刚才您说的，它里边含那么多的营养素，其实呢它对于骨的这个健康呢确实有摄取和维护的这样的作用。 这营养素就是我们反复说的柠檬酸钙， 对， 维生素 D、 维生素 C、 胶原蛋白、大豆异黄酮、海参、氨基葡萄糖、鲨鱼软骨素，还有葡萄籽提取物。你看我们我见过有些吃维生素的，啪啪这个一瓶那个一瓶那个一瓶那个一瓶，哎呦，然后这个又是这个深海鱼油的，一早上起来好像那个东西都是变成营养餐了。 对对，都快吃饱了。 正好觉得作为西医，你虽然靶向准确，也应该研究这个复方。像我们说这个营养复方，这就是不用那么的胶囊进肚子。就是在一个胶囊里面它含有那么多成分，你持续的这个补充并进行这个促进的保健的方法，诶，就是没有那么复杂。 嗯，实际上就是找对了方式了。 没错。 所以呢像张主任说的，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啊这个老年都有腰腿疼啊这样的骨关节疾病啊，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病的它不能够治愈，关键就是说一个找到您适合的方式。 是没时间了。你看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滑膜它是怎么老化的，我们的软骨它是怎么改建的，它是怎么修复的，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骨营养素里面又要抗纤维化，那么纤维化跟我们骨这个软骨跟我们的滑膜有什么关系，它是长在哪里，而我们抗纤维化又能起到哪个作用。 嗯，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下去索要这个资料。 对， 我们每一次这个节目只是个抛砖引玉。 是，具体大家还要多了解啊，然后多摄取这方面的知识。当然像那些内容呢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可以再接着讲。嗯，好，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领取养骨长寿的这个小册子的话呢，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来领取啊，我们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领取电话是 8886-4417 8886-4417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，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，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、腰椎、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，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，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，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，补充海参，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，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，防止骨质流失，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，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，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，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，